扬祖国颂歌。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养生之 道。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这期的养生之道，我是主讲医师张正。今天这期养生之道节目呢，继续由我和贺云主任呢为大家讲解。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这一期的我们节目的关键词是高血压、心律失常、稳压、抗纤维化，这么四个关键词儿。你看这个，我们说这个心律失常呢，它是以这个心脏冲动起源啊，和冲动这个传导异常引起的心脏的这个节律的紊乱，它可以表现为这个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心律不齐、心脏骤停。你看心律失常，它是以这个冲动的起源，冲动的起源，我们这个心电的起源在哪里？在窦房结这一块，是靠我们说这个离子、正离子和负离子的除极、负极形成这种电流，在向我们这个心脏传导。所以你这个心律失常，一个是冲动起源出现了这个问题，再一个就是传导，从这个窦房结这往下传，房室结、窦房结、房室交界等等这些房室素、结间素、室间素、肯普野纤维这些问题出了问题呢，它就会这个出现心律失常。 也就是说，一个灯泡要亮哈，首先发电厂的发动机，就是说，发电厂的功能要正常， 电压得稳嘛， 电压得稳， 电源得好嘛， 电源要好，同时还要电线的传输功能要好。 是， 无论是电厂出了问题，还是电线出了问题，灯泡都不能亮。 没错。那么心律失常它这个临床表现呢，它取决于这个节律和频率这个异常。那你这个节律改变了，频率改变了，你影响的是谁？你最后影响的是血流动力学的影响，是吧？最后就是可能你摄血的和供血的这块出现问题。那么轻的呢，就会出现这个心慌、心悸，运动耐量这个降低。那么你对于严重的呢，就会这个诱发或者加重这个心衰的出现。心脏骤停啊，就是骤，就是马上，骤然这个 突然停止。 骤停呢是引起这个晕厥或者说心脏性猝死的主要原因。那这个心律失常，它这个心电图呢，是我们主要的诊断依据。那么对于复杂的这个心律失常呢，应该进行心脏电生理检查哈。当然你在临床上心律失常的治疗原则，应该重视消除病因，就是什么病因引起来的，或者诱发因素是什么，在消除病因、去除诱发因素的基础上呢，恢复这个心脏节律，或者控制这个心室率，抗心律失常药物，心脏电负率、心脏起搏或者导管射频消融呢，是心律失常的主要的治疗手段。你看，这是我对心律失常大概的这么一个概述。但我今天 和大家讲的这期节目的这个关键词儿，不是说哎高血压、心律失常、稳压、抗纤维化这四个关键词儿、其实呢，我们出现了心律失常，你不要把眼睛就盯到心律失常上去。为什么呢？高血压是常见的啊，最常见的心律失常，这个发病的原因。你看高血压引起这个心律失常的有这个房性心律失常，就是我们说有时候出现这个房颤，还有呢就是室性心律失常。你房颤有时候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室性心律失常是要命的。所以你看这高血压它就是房性心律失常，或者是这个室性心律失常。房性心律失常呢，包括我们说这个房性期前收缩、房性心动过速和这个慢性心房颤动啊。那么室性心律失常包括这个室性期前收缩、束支阻滞，或者是这个室内传导阻滞、室性心动过速和这个心室颤动，或者这个猝死啊。你像这个流行病学这个调查研究呢，它就显示在高血压这个左心室肥厚这些患者中呢，室性心律失常发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前面我们讲过，你血压高了以后第一个受累的就是左心室，左心室受累最后长的样子长长就给长变了，就长丑了，长什么，长肥了，长大了，哎，左心室肥厚来了，哎，这个高血压左心室肥厚不是白白就这么就肥厚了，不仅仅是摄血功能下降，它会引发这个室性心律失常。 对， 另外呢就是说像这些患者呢，就是这个无症状性心律失常呢伴有比较高的这个病死率，包括猝死。你有症状还能提示你，哦，我知道你去医院看呢，就有些人没症状，没症状呢突然哪一天你说那个恶性这个心律失常，那不就猝死了吗？ 对， 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出现了心律失常，哎，头疼一头，脚头一脚，我就去射频消融术去，我一会儿是吃这个抗心律失常药去。你记住，不要忘记你的原发病是什么，你这会儿应该什么，积极的控制你的血压，稳定你的血压，抗心肌纤维化，抗血管纤维化。所以这个咱们一定要抓住矛盾的这个主体哈。为什么这个高血压它会引起这个心律失常呢？你看房性的心律失常啊，它一般都是继发于心肌肥厚，就是有了心肌肥厚，有了心肌纤维化，你才发生这个房性心律失常呢。这主要是与这个左心室这个顺应性减退、左心房压升高和这个左房呢增大这个原因有关。那么这个室性心律失常呢，主要有这个左心室这个心肌纤维化以后导致这个肥厚这个直接有关。因为你这个肥厚这个心肌呢，它这个电生理呢就会出现异常，就表现在这个室颤阈值显著降低，以及心肌跨膜动作电位时间异常，哎，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肥厚的这个心肌缺血呢改变。我们说由于这个你这个心室肥厚以后，心肌纤维化以后，冠状动脉血流这个储备能力下降，冠柱的区域调节能力减退，以及高血压性这个微血管病变，主要就是这个毛细血管前这个小动脉平滑肌细胞在各种神经体液刺激下增生肥厚纤维化，哎，微循环呢出现了许多病理性的改变。你看这个微循环这个改变呢，是这个导致肥厚性心肌缺血的主要原因。我们心脏啊，我看过这个研究，就是说可以这么说，有多少毛细血管，你有多少心肌细胞，它就长了多少根毛细血管。 也就是说，每个心肌细胞都需要毛细血管给它供血供氧。 对，因为你看它一生的强度太大了。 对， 它这个氧供不上。你看，从我们这个左心室出来这个主动脉，第一个分支就是给这个冠状动脉，左冠状动脉、右冠状动脉。 而且这个到了毛细血管啊，它这个往心肌里边长，它是垂直长进去的。嗯、你想那个密密麻麻的，那你想得多丰厚？ 为什么心脏是红的啊？这个跟它的毛细血管的丰富也是有关系的。 你还有一点，我们老说癌症，心肌，你听过心肌癌吗？心脏癌吗？ 好像 没听过 ， 因为它的供氧太丰富了、嗯，那里就是发生癌变的可能性不太大， 非常非常低。 哎，而且它一生都在运动， 嗯， 所以你从这一点，心脏不得癌这个对我们人类的启发就是，哎，供氧一定要好， 充足， 一定好好运动、 嗯， 那些恶性疾病离我们就没有那么远， 嗯， 是吧？你看我们这个心肌纤维化以后呢，它就会导致这个电活动这个传导啊，传导素纤维化有传导紊乱，那个。使这个折返更容易这个发生，这样呢就触发了这个室性这个心肌失常。 嗯， 所以你看我们老说，哎，让你这个稳压，让你这个使用这个亚翔这个古方稳压，让你抗纤维化。你说嗨，我这好好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好，那你高血压，你看存活率，这个生存率，对吧？五年这个生存率啊。它都下降，而且疾病到了这一块，你说你吃各种药，我说的这个不中听一点，那真的就是死马当活马医，而且能不能达到你心目中那个康复这个效果，真的就是只能我就说，哎，尽力吧，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什么程度。那你看通过我们这么讲解，高血压它会导致这个房性室性这个心肌失常，也是它发展一个趋势。当你心脏没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那怎么办？防。等你说真正出现，你说你去治，那就是大家医院的经历，医院那临床水平发展的什么水平，就是能达到治疗什么这个水平。你也大家也不要烦躁说啊，干嘛让我这么大把大把吃药？那早先我们让大家这个防范，哎，我们干嘛去了？为什么不好好防范呢？ 嗯，所以这个心律失常呢，就是要，我们只要是发生了高血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防止我们心肌发生纤维化，防止因为心肌纤维化带来的，哎，我们心脏跳动的这个传导的阻滞而造成我们的心律失常。那么一旦发生了心律失常，这个时候呢，哎，我们呢？在治的这个基础上就更要注重这个防了。 是，那你看我们的听众无非现在你已经有这个房颤或者室颤，那你检查一下你有没有高血脂，你有没有高血糖，你有没有高血压，如果有这些问题，积极的控制这个致病源，就是把你这些指标控制到正常，这个时候这个用这个活血化瘀这个亚翔古方，再加上这个抗纤维化，我们来阻断。那么今天血脂血压血糖异常的，你没有，哎，你说心脏还好好的，但我们讲这个理论是什么，它就是疾病的发展这个机制，和它进一步向前发展它会发展什么，你没有出现，说明我们还这个是保健的大好时机，不要去挡，挡的结果等有一天出现了，就是我们说，哎，那总是这个很遗憾，哎，结果治疗呢也达不到这个理想。 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只要是我们有了高血压，无论是我们有还是没有房性的心律失常或者是室性的心律失常，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都要积极的活血化瘀稳压降压啊，这就是我们谈到的以三七杜仲为主要的这个活血化瘀的重要的方剂，同时呢要积极的抗纤维化。那么我们现在呢，无论是降压稳压的中药方剂还是抗纤维化呢，都正在举行体验的活动。听众朋友呢，只要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就可以参加这个体验活动，同时呢也可以请我或者张正主任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制定您的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啊。那么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据我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 截至2010年，我国高血压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2亿，同时还在以每年1000万的数量在增加。我国每年300多万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人群中，50%与高血压有关。高血压是一个很容易让我们忽略又危害我们健康非常危险的隐形杀手。在临床医学治疗中，高血压患者几乎都是在发生脑卒中、冠心病、心肌梗死、肾功能衰竭等重症后才入院治疗。殊不知，对高血压患者来讲，血压控制不好，我们的身体时时刻刻都在因血压的波动伤害着我们的身体。在高血压早期，由于没有明显的症状，常常引不起患者的重视。随着病程的延续，有些人会出现头痛、头晕、心悸、后颈部疼痛、后枕部或两侧太阳穴部位有波动感，有些人还表现为失眠、健忘或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耳鸣、情绪波动或发怒以及神经质等。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左心室肥厚、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功能衰竭、脑栓塞、腔隙性脑梗死、肾功能异常等并发症的发生，甚至发生猝死及脑干出血而导致危险事件的发生。在高血压人群中，根据危险因素和靶器官相关临床状况，将高血压分为低危、中危、高危、很高危四个人群，作为高血压患者应积极地了解自身的危险状况，以针对性地进行临床治疗和保健干预，才能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如何评估高血压的危险程度？可通过人体血管断层扫描，结合计算机大数据分析，即可获得高血压风险评估报告。为了更好地服务高血压人群，可拨打热线申请免费高血压危险程度的大数据分析报告，以使自己针对性的干预高血压，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通过前面的讲解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如果你今天不管是你有这个房性的心律失常，还是室性的这个心律失常，一定要注意，不要忘记控制你的原发病。你看高血压它是引起这个房性心律失常、室性心律失常的主要原因。你像作为我们中老年人来说，你不是一个单纯的只是一个高血压，你的衰老本身就是个原因，还有你的心脏又用了一辈子，再加上你又发生这个动脉硬化。由于我们有诸多的这个并发症的这个存在，它就容易导致我们这个电解质这个紊乱。比如说这个有些人是高血钾，有些人是低血钾，你出现缺氧，还有这个酸碱失衡等等。所以我们老年人他发生心律失常这个比例啊，就要比年轻人要高得多。 也就是说，钾离子的这个代谢啊，跟这个酸碱度的这个体液的这个紊乱，这些问题都会导致我们的心律失常。 没错，你看在1990年的时候就有报道，就说没有心脏病的60岁以上这个老年人中呢，74%都有这个房性心律失常。那有多少？64%有这个室性心律失常。你看，他这个跟这个老化也有关系。他没有心脏病嘛？这个就是这个数字说明没有心脏病。那60岁以上74%的老人都有房颤、房性心律失常，还有就是这个64%都有室性心律失常。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说传导素纤维化、心肌发生纤维化，就会导致他的电生理功能这个紊乱。那你今天有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这个高尿酸血症、高胰岛素血症等等这些 代谢性的问题，再加上这个心脏，有些人还有冠心病，对吧？有些人还有瓣膜性这个问题，或者我们说这个左心室肥厚，左心室肥厚就更容易，这个心律失常了。那所以老年人发生心律失常，一定要找到你这个原发的这个问题。而且我们也在跟他说抗纤维化，抗纤维化也是，你看抗纤维化大家感觉很抽象，也就是抗没用的这个细胞少一点，让有用的细胞多一点，那你这个功能它这个不就是这个会好一点吗？我们中老年人呢，由于这各种心血管这个疾病发生率又高，所以呢更容易发生这个致命性这个心律失常。很多其实这个我们说这个心梗啊或者猝死啊，其实是恶性心律失常导致的。 对， 那么其中这个室性心律失常最常见。你看就有研究报道啊，我们健康的老年人室性期前收缩的发生率要达到多少？低的64%，高的要达到90%。那么其中62%-80%为这个多元性。健康的老年人最高这个心率呢，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降低。有些人就说我这脉搏，我这心率怎么这个一点一点在下降了？有些人还担心我哪一天不跳了。有些人尤其到了50以下，是吧？他就很担心，因为你看，就是健康老人，你这个最高心率呢，就是跳的最高的这个次数，随着年龄的增大，它是降低的。平均心率在老年人呢也是有所下降的，所以这个老年人出现这个窦性心动过速的时候，通常比年轻人这个症状更明显。那么房颤是老年人常见的心律失常，那么要占到老年人心律失常的20%。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心脏的这个传导系统退行性变化，就是我们说退行性的纤维化，对吧？老年人这个病态这个窦房结综合征和这个房室传导阻滞发生率呢，比年轻人就要高很多。所以这个我们说抗纤维化不是一句空话，这个是它表现在你身体各个方面的病理改变，这也就是我们总是倡导的这个原因。 对，那么无论是哪个类型的心律失常啊，我们一定要记住，控制原发病。那么最最关键的呢，是要稳压降压啊，同时呢要抗纤维化。那么无论是稳压降压还是抗纤维化，目前呢都在进行体验活动啊。那么我们的咨询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在现代医学的认识里，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几乎都被定为相伴一生，终生不愈，需要一辈子吃药控制，这就让很多高血压患者失去了耐心。由于高血压患者的早期症状不明显，致使很多人对待高血压的治疗态度非常消极。针对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应该发挥我们祖国医学的养生调理优势，副作用小，相对功能又全面，在调节血压的同时，又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亚翔，字儿书童，汉族人，今河南商丘人，宋朝著名的医学家，对血瘀症，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高血压引起的眩晕、失眠、头痛等病症颇有研究。亚翔家族世代行医，其父亚修是当地的名医。亚翔自幼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结合自身行医经验，历时17年编成《本草集》《血瘀伤论》，是我国宋朝时期比较知名的药物学著作和治疗学著作。曾应用醒脑汤为宋太祖赵匡胤医治血瘀症，就是今天的高血压症，因此获太医院判宫廷御医职务。醒脑汤以三七、杜仲为主药，地黄、昆布、葛根、